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84集，白头对阵灰头。 你们怎么得罪了牛王呀？ 是这么回事，之前几只大耕牛不知怎么的发狂了，上街来伤人。刘仙人掐指算了算，说是我们吃了牛王的儿子。倒也是，之前有酒楼吃的牛肉生意很好，估计是吃了不该吃的小牛了。于是刘仙人就说了，要向牛王赔罪，呈现这一年都不能吃牛肉或者牛身上的其他部分。 伙计说的认真，众人则是听得嘴角直抽。这样也行啊，关键是这样也有人相信。 客官，不如吃我们这儿的肉丝面吧，可好吃了。 赵普无语，没有吃面的心情了。伙计正推销面呢，就感觉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碰了他腿一下，低头一看吓一跳，嚎了一嗓子坐地上了。众人低头就见小五凑过来了，他蹭了蹭展昭，仰着脸，那意思是还不能吃饭吗？人家想吃猪蹄或者牛肉，要不然给我来只鸡。 哎，伙计，这可是虎王，虎王想吃牛王，你们把牛王拽来，看看他俩谁厉害。 大爷，您别说笑了，这可是老虎。 最后，展昭给小五要了个猪后腿，还有一只烧鸡，一众人也没心情吃面了，改吃伙计推荐的炒饭。 竟然能让一城的人都不吃牛肉，他是给他们下药了吧？ 牛王真的有吗？ 什么牛王猪王的，无稽之谈。 展昭喝着汤，突然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，随后笑了笑。白玉堂见他家猫笑，就知道他打什么鬼主意呢。 猫，有什么打算？ 我想到一会儿怎么折腾那道士了。 你想干嘛？ 先吃，吃饱了咱们再去踢馆，找那个道士去斗斗法术。 众人失笑，继续吃饭。第一次可以去踢馆的小四子和小梁子十分迫不及待。而此时，客栈不远处的琵琶行里，天尊正研究两把琵琶，阴侯等的肚子都饿了。 我说，你怎么这么挑剔啊？看哪把好就买，要不然你索性包圆了，反正你徒弟有的是钱。 讲得我好像乱花钱一样，我一路都没买什么。 你没有发现我们走着走着就多了一辆马车吗？这辆马车上面都是你一路买的东西。 你们都买了？ 是啊，我们买沿途土产，你就买各种古玩。 天尊白了他一眼，最后举着两把问他， 哎，哪个好？ 随便。 天尊又开始比较，阴侯觉得再这样下去他就快饿死了，于是将两把都拿过来放在柜台上了。 要这两把。 伙计美滋滋拨算盘算钱，天尊又抓了另外一把，瞧着阴侯，阴侯也拿过来放桌上，让伙计一起算。 是不是买多了？ 你到时候不要了就送人，反正府里那么多女人，总有个喜欢琵琶的吧。 阴侯拿出白玉堂给天尊的钱袋付钱，伙计收了银子，欢欢喜喜拿木盒子和上好的卷纸给天尊仔细的包装琵琶。这时就见内室的珠帘一挑，一个穿着一身灰色道袍、一头灰发的道士拿着个看风水的八卦四男盘子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几个人，为首一个像是掌柜的，穿得十分体面，身后两个小厮。 这儿放一水缸，记得要煮沸，这叫风生水起，好兆头的。 那道士指着东北角，掌柜的一个劲儿点头，吩咐身后的小厮去煮水。 门口摆俩鱼缸，财神爷收起来，摆那屋去，然后东面墙。 那道士伸手一指东南墙，皱眉。 刚才那把黑色的琵琶呢？ 众人都愣了愣， 伙计正捧着那把琵琶准备放进盒子里给天尊包上纸包呢。 那把琵琶不能卖，这琵琶聚财又镇宅，要是一直挂在东面墙上，比多少只貔貅都好用，管保你房屋牢固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且家宅安宁。 哎呦，挂回去挂回去。 伙计张了张嘴，一旁天尊指了指自己， 我已经付钱买了， 那再换一把怎么样啊？ 不行。 天尊还没开口，阴侯先说话了，众人都一愣。天尊面向和尚，一头白发，身材纤瘦，看着十分斯文，好说话。阴侯则不然，魔宫公主可不似天尊那般仙气儿，确切的说是有妖气。他转眼看了看那掌柜的， 付了钱就已经不是你店里的东西了，想要10000两金子买回去。 哎呦，你怎么不讲理呢？我店里的东西不卖还不行？ 阴侯倒是笑了，指了指那道士。 这道士随便放个屁你都当真了？他要是说你一头撞死在东面墙上就能日进斗金了，你是不是也去死啊？ 哎，你说的好啊，老鬼，那小猫崽子嘴皮子利索，果然是随你的。 阴侯闻言无语，那道士上下打量了一下阴侯和天尊，冷笑了一声，摇头。 哎，小子无知。 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对面那位看着也就40来岁，竟然叫他俩小子，不过也难怪，他俩看着更年轻。 哎，这两位爷呀，这位是刘仙人，是神仙转世，他说的都是对的，不听要遭罪的。 哦，是吗？ 天尊歪头，阴侯下意识地看了看那道士，原来这就是那个害人不浅的骗子道人，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今日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阴侯再观察，这人内力应该是一般，看来只是凭一张嘴或者别的什么戏法骗人了。天尊看了看刘仙人，又看了看琵琶，眯起眼睛笑了。阴侯正巧看到天尊的笑容浮现在脸上，无奈摇头，那道士要倒霉了。这时就见天尊将琵琶拿出来给了那伙计， 你挂过去吧。 阴侯看了天尊一眼，天尊依然笑眯眯，人畜无害，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，看得伙计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那掌柜的松了口气，上来跟天尊道谢。 哎呦，多谢这位爷体谅啊，要不看看别的琵琶，或者你买的其他两个，我给您打个折扣。 哎，不用。 那伙计正搬了张凳子准备挂琵琶，天尊接着说， 那什么掌柜的呀，我也略通风水之术，你这琵琶挂在那儿啊，非但不能给你招财进宝赈灾避祸，相反的还会给你招灾呢。 什么？ 比如说这琵琶一挂上去，那面东墙就要塌了。 说着天尊一指，那意思你看呀。众人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过脸，与此同时，伙计手上的琵琶刚刚碰到东墙，就听到哗啦一声。伙计傻站在凳子上，就看到原本的墙没了，墙后边几个工匠正做琵琶呢，转过脸也是张大了嘴看着众人，那意思啥情况？这是门面扩建。天尊看了看那也同样目瞪口呆的刘仙人， 我说这位仙人，你的话不准呢。 所以说世人都被这老鬼那张面皮和不紧不慢的性子给骗了，这老鬼蔫坏蔫坏。 你会妖法？ 你不说我才是神仙，你是个半吊子的骗子。 你 不如咱俩比比。 比什么？ 哦，比定身法怎么样？神棍必备嘛，算命祈福定身法，巫术咒术驱鬼索命。不如我说个定，你说个定，看谁能让谁动不了。或者呢，你念个咒， 我念个咒，看咱俩谁先死。再不济啊，就是你给我算个命，我给你算个命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死，你就什么时候死。啊，咱俩试试不？ 刘仙人退后了一步，天尊伸出手指。 是死还是不动？ 你这妖孽，你等着！ 刘仙人意识到这人不好惹，赶紧躲过天尊的手指，转身就往外跑。 想跑？ 天尊冷笑了一声，一闪身没影了。殷侯伸手戳了戳呆愣在原地呈现目瞪口呆状态的掌柜。 你那琵琶还挂不挂了？不卖那我可走了。 哎，慢慢，还不把琵琶给大爷包起来。 这时门里有两个伙计抬着一口水缸过来。 掌柜的，这水缸放哪儿啊？ 放个屁呀，给我搬出去。 掌柜的纷纷跺脚，意识到那刘仙人可能真是个骗子，起码刚才他没敢跟那白发的仙人斗法，夹着尾巴就跑了。殷侯拿着琵琶走出铺子，就看到前边不远处的空地上，刘仙人正原地乱转呢。他走到哪儿，天尊就出现在他前面，刘仙人赶紧就跑，那是慌不择路，在路中间团团转。街上好多人都被吸引了，纷纷围观，不明白刘仙人这是怎么了，走路撞南墙还是练的神功东躲西窜的呢？ 你究竟想干嘛？ 刘仙人被追得无路可逃，知道是遇到不能招惹的高人了，就想跟他打个商量，让他别跟自己对着干，什么事儿谈钱好商量。 你跪下磕头啊，一边磕头一边往衙门走，告诉所有人你是骗子。 天尊伸出一根手指头， 不然我可点了，你下半辈子都做一根神棍别动，等着人给你上香得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